除夕老人。一年很快要过去了，今天夜晚是一年的最后一个夜晚，叫做除夕。你们一定还记得，新年到来的时候，新年娃娃送给明明和佳佳一件礼物，365页故事。明明跟佳佳说好，他每天看一个故事，看完了就讲给佳佳听。佳佳还小呢，上幼儿园还不会看那么多字的书。就这样，明明每天看一个，佳佳每天听一个。到今天晚上，书上只剩下一个故事了。这会儿夜已经深了，明明你快看呀，还有一个故事呢。佳佳挺着急，明明点点头，刚拿起书来，忽然听见远远传来一阵叮铃叮铃的声音。明明急忙放下书，拉着佳佳的手一起跑到窗口去，打开窗子往外一瞧，啊，一位白胡子老公公骑着一头梅花鹿正朝着他们跑来。梅花鹿四只蹄子踩着四朵彩云，脖子上挂着一个铃铛，叮铃叮铃叮铃。这位老公公是谁呢？佳佳凑着明明的耳朵说得很轻很轻，明明摇摇头，他也不知道。这时候老公公骑着梅花鹿来到窗口停了下来。小朋友你们好啊，我知道你叫明明，你叫佳佳是吗？老公公真和气，说起话来笑呵呵的。你们知道我是谁吗？我是除夕老人。 欢迎欢迎，你好呀除夕老人。 明明和佳佳拍着手，谢谢你们。除夕老人乐得直点头。过了一会儿，你们就得欢送我了。新年娃娃快要来了， 我嘛快要走了。 佳佳听除夕老人这么一说，想起新年娃娃送礼物的事儿来了，就问： 除夕老人，您也带着许多许多礼物吗？ 当然，当然。除夕老人说着，把两只大袖子一抖，呼的一下，从袖口里飞出许多许多东西来。布娃娃，小熊猫，会翻跟头的孙悟空，会眨眼睛的白雪公主，还有各种各样的小轮船、小飞机、小火箭，好像星星，洒了一天，看得明明和佳佳眼睛都花了。 除夕老人，您送什么给我们呀？ 佳佳挺喜欢白雪公主，明明呢想要宇宙飞船。除夕老人听了哈哈大笑，不不，我不是给你们送礼物来的，是要向你们要礼物来的。你们看这儿许多礼物全是小朋友们送给我的，你们送什么给我呀？明明和佳佳一下愣住了。除夕老人接着说，想一想吧，送什么给我，我要最好最好的东西，不是买来的，也不是人家给你们的，是你们自己花力气做出来的。明明想出来了，佳佳也想出来了，他们从屋子里搬来一盆小红花递给除夕老人。 老公公， 明明说，这是我在花房里种出来的。 老公公， 佳佳说， 我常常给花浇水呢。 除夕老人闻了闻小红花，真香真香，他又弯下身子亲了亲佳佳和明明，说，明明佳佳，你们跟小红花一样香，这盆小红花告诉我，你们学得更聪明更能干了。啊，新年娃娃很快要来了，明明再见，佳佳再见，这一年你们都进步了， 祝你们在新的一年里进步更快。说完话，把手一抬，小朋友们送的礼物，连明明和佳佳的小红花，呼的一下都飞到他的两只大袖子里去了。梅花鹿一撒腿就跑了起来，一会儿就跑远了，不见了。明明和佳佳这才关上窗子，在椅子上坐下来。明明翻开365页故事下册，翻到最后一个故事，读给佳佳听。一个读，一个听，他们都嘻嘻哈哈地笑了。原来这最后一个故事里，有明明，有佳佳，有骑着梅花鹿的除夕老人，讲的就是刚才发生的事情。 金鸟网，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